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昨天的小鬼当家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的环节当中，我们介绍了北京的大石栏的它的具体的方位、它的长度以及呢它的重要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大石栏相关的历史。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1488年，为了保障呢明朝京城的安全，朝廷在北京的街道和小巷的所有路口呢都修建了木栅栏，栅栏是由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呢，栅栏的总数超过了1700个，其中廊坊街的栅栏是由商人资助的。由于这个原因，栅栏非常的大，因此得名大栅栏哈，或者我们叫什么大石栏哈，应该不能叫做大栅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石栏逐渐成为街道的正式名称，取代了廊坊。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大石栏的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大家想一想，如何把这段中文翻译成英文呢？首先看看这个年代没有问题，1488年，我们知道呢，在翻译年的时候呢，一般是头两个和后两个呢，分别来说，1488呢是 1488， 在1488年呢，英文怎么说呢？ In 1488，为了确保它的安全，这里面提到的是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 这里面 secure 这个词有一些难度哈，给大家拼一下 secure， secure 这词呢作为动词是确保一个东西的安全，那么作为形容词呢表示一个东西呢是非常安全的、稳定的，所以这个词的词性呢有两个，既可以作为动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来使用。那么前面是确保，为了保证一个什么东西，用一个词组 in order to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 这里面提到的是公众的、老百姓的，或者是全体老百姓的一个安全，它用的是 public safety， 所以合到一起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Of the capital， 这个词我们学过了，表示的是首都哈。所以前面这句话 ，In order to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 of the capital， 当时的朝廷呢，修建了很多的木栅栏。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Ming Dynasty built wooden fences at all the entrances to the street and the lanes in Beijing。这里面有几个词我们挑出来。一个呢 central government 表示说朝廷哈，这个 central 是中央的，后面这个 government 是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built， 注意一下这是一个时态的变化，不能用 build 而用这个 built， 是一个过去时，后面是一个木栏哈，这个 wooden fences。 那么在昨天我们讲到的一个大石栏翻译成英文的话呢，应该是 big fences， 所以说这个大石栏里面这个我们叫这个栅栏呢，英文用的是 fence， F-E-N-C-E， 但是呢不是说一个栅栏，而是很多的栅栏构成的，所以后面跟的是一个复数形式 big fences。 那么在所有的街道和这个马路的路口处修建了这些wooden fences， 它用的一个词是呢 entrance， E-N-T-R-A-N-C-E， 这词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见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在很多的停车场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这个 entrance， 表示说停车场的入口，出口呢是这个 exit， E-X-I-T， EXIT， 说这两个词大家呢同时记住了，确保呢大家的安全，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 很多的这些栅栏呢是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完成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呢，用什么样的语态来完成这个句子的翻译呢？我们可以说 the fence was finished， 或者是completed， 完成，这个词不难哈。同时呢注意一下时态，这个过去时 was completed or finished， 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后面需要加一个介词 with support， with support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这里面有两个词啊，我给大家挑出来， local 是当地的啊，比如说当地的居民，也可以指呢本国的人哈，或者是本国的人民，这个 local 这个词，同时呢它是一个形容词的词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在口语当中表示一个名词，比如说 are you local here， 表示说您在本地呢是不是当地人哈，但是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口语的表达方法。在这里面 local resident 表示说当地居民，这个居民给大家拼一下 resident， resident， 当地的居民的支持下完成的这么一个大栅栏的一个说修建。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fences was more than 1,700， 它的总数啊 total number 超过了1700个。在清朝结束的时候，在一个什么东西结束呢，用的是 by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讲到了两个朝代，一个是 Ming dynasty 是明朝，那么同时还有这个清朝呢是 Qing dynasty。 廊坊十条这块呢，它的这个栅栏呢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原因是什么呢？ Among them the 廊坊十条 street fence was funded by the merchant， 因为在这儿呢可能说有很多特别有钱的商人，所以说呢这儿的这些栅栏呢是由当地的商人出钱来修建的，所以呢用的词呢是 was funded by the merchant， F-U-N-D fund， 这个词呢作为名词它表示说资金钱的意思，那么作为动词呢表示说由谁谁谁来出钱，后面是这个商人 merchant， 我们这次我们讲过了哈，表示特别有钱的人 merchant。 For this reason， 因此呢 the fence was extremely large， 所以说他们捐的这个栅栏呢非常大哈，因为他们有钱嘛，所以这个栅栏跟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 extremely large， 非常非常的大，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大石栏啊，大石栏。所以说呢通过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大石栏这个名称的由来。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这个词组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passage， P-A-S-S-A-G-E 这个词啊，大家不要把它翻译成一个文章啊或一个段落，我们知道学阅读的时候呢 passage 是一个文章和段落，但是呢在这里面 passage 后面加一个时间，这个 time 表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表示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石栏gradually became the formal name of the street， 成为了这个地区一个正式的名称了， formal， F-O-R-M-A-L， 正式的名称，同时呢取代了这个廊坊十条原来的名字，后面是 replacing， 我们学到这个 place 表示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 replace 表示说替换，所以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R-E-P-L-A-C-E， replace。好，那么继续我们看大石栏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又发生了哪些其他的事件。1899年大石栏失火了，从那以后呢栅栏几乎消失了，只留下大石栏这个名字，直到2000年政府才在大石栏的入口处呢重新修建了一个铁栅栏。1899年啊，这个规律跟我们刚才一样， In 1899 大石栏 caught fire，caught fire， 这里面这个 caught 它的原型是 catch， 获得了哈，但是呢合到一起呢 catch fire 表示一个地方呢着火了。木栅栏呢 was burned 啊，被燃烧掉了，没了。 Since then 从那儿开始 the fence has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这个词 disappear 我们学过，表示消失了， leaving only the name大石栏啊，只留下了，这个留下是 leave 这个词，后面加个 ing， leaving only the name 大石栏 itself。 It was not until the year of 2000 that the government rebuilt iron fence at the entrance of 大石栏。在2000年，政府呢在这个大石栏的入口处呢重新修建了一个 iron fence， 一个 iron 是铁的哈，铁制的一个栅栏。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希望大家对大石栏呢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呢能够加深哈了解北京的历史。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这个两段英文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1488, in order to secure the public safety of the capita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Ming Dynasty built wooden fences at all the entrances to the streets and the lanes in Beijing. The fence was completed with support from the local resident,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fences was more than 1,700 b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mong them, the Langfang Shitiao street fence was funded by the merchants.For this reason, the fence was extremely large and thus got the name 大石栏.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大石栏gradually became the formal name of the street, replacing 廊坊十条. In 1899, 大石栏caught fire and the wooden fence was burned. Since then, the fence has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leaving only the name 大石栏itself.It was not until the year 2000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rebuilt iron fence at the entrance of 大石栏。接下来就要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欣赏的呢是王佳怡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跳台滑雪。 Hello everyone, this is 王佳怡 from 芳草地世纪 International Primary School. As a kid, I have so many dreams, and please don't call them daydreams, because I believe every miracle starts from a little spark of a dream.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is one of themI did some research in the Winter Olympics mostly because of the movie Eddie the Eagle and got some knowledge about the ski jumping too. Seriously, I want to be an Olympic ski jumper and hope one day I can have the honor to take part in the games. Now, I am 9 years old. If I am lucky enough, I can take part in the Winter Olympics. Then, they will call me.王佳怡 the Phoenix from China. Oh, that would be awesome. Now, let me introduce this amazing game for you, ski jumping. Ski jumping is an Olympic winter sport, which was firstly contested in Norwa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ki jumping has been included at the Winter Olympics since 1924, but women's only began in 2014.That means just 3 years ago, female ski jumpers began to take part in the Winter Olympics. About the rules of ski jumping, each jump is divided into 4 parts, run, take off, flight, and landing. So, the ski jumping venue includes the jumping ramp, take off table, and a landing hill. Each jump i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ance traveled and the step performed.The distance score i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point, the key point. Moreover, ski jumping is an artistic and challenging game. The hills of slopes are very long and high. So, ski jumping is called the game of the brave. I hear many professionals start to learn ski jumping when they are 6 or 7 years old. Many ski jumpers begin to join in the Olympics when they are about 22 years old.That means ski jumpers need to practice a lot. I like this game, and maybe one day in the future, I can be an Olympic ski jumper. In 2022, we will hold the Winter Olympics. I'm sure I will go to watch the gam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my Olympic dream. How about yours? Think about that. Have a nice day. 接下来吕佳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呢是好公公坏公公。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3年级1班的吕佳。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名字叫好公公和坏公公。村子里有两个老公公，一个右脸上长着一个瘤子，他的心肠很好，人们都叫他好公公。另一个左脸上长着一个瘤子，既凶狠又小气，人们都叫他坏公公。好公公经常带着村子里的孩子跳舞唱歌，孩子们可喜欢他了。这一天，好公公正在森林里散步，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公公慌忙跑到一个树洞里避雨，这雨下得真大，半天也没停。好公公躺在树洞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好公公被一阵动听的音乐吵醒了。他探出头向外面望去，只见雨已经停了，一群妖怪正围着一堆篝火跳舞。好公公赶紧又缩回树洞，可那音乐实在太动听了，好公公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后来竟然跳出了树洞。妖怪们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头吓了一跳，可一看到他那优美的舞姿，不禁都鼓起掌来。不知不觉天快亮了，妖怪们要回去了。其中一个妖怪送给好公公一大袋金子，让他晚上还来这儿跳舞。不但如此，那个妖怪还摘下了好公公脸上的瘤子。现在好公公觉得轻松极了，他回到村子里将那些金子分给村民。这下子坏公公不高兴了，他千方百计地从好公公嘴里问出事情的经过。今天晚上我替你去吧，他对好公公说。好公公答应了，于是坏公公背了一个大口袋去了森林里，他想得到更多的金子呢。谁知妖怪们一看坏公公的舞蹈都发起火来，原来他根本就不会跳舞。一个妖怪生气地对坏公公咆哮道，快滚开吧。说着他还把从好公公脸上摘下来的那个瘤子贴在了坏公公的脸上，现在他有两个瘤子了。坏公公羞愧地回到村子里，他再也不敢见人了。好公公听到这个消息赶来看他，看到好公公，坏公公更惭愧了，是我错了，我不该嫉妒你，他诚恳地对好公公说。奇怪的是，当坏公公说完这些话时，他脸上的瘤子突然啪的一声掉了下来。从此以后，坏公公彻底醒悟过来，再也不嫉妒别人了，并且对任何事物都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去对待。当然了，他的生活也越来越快乐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嫉妒他人是一种自私的表现，那样只会让我们自寻烦恼，只有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才会更快乐。谢谢大家。 谢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精彩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绘本故事的主题呢是 Know and Follow Rules。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Know and Follow Rules.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我们要了解并遵守规则。I go to school with my friends. We have rules to help us know what to do. 那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上学，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规则，这些规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We have rules for play. 我们会有游戏规则。And we have rules for work. 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也会有规则。Sometimes we work quietly. 很多时候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都保持安静。At other times, we speak up. Tuesday. 而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会大声地跟着老师一起说。比如说，Tuesday, 星期二。Rules help us learn. 那规则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One rule I know is to listen. I look at the person talking and think about what it said. If I want help, I can ask. 那我知道的有一条规则呢，就是要学会倾听。那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呢，我要认真的看，认真的想他在说些什么。如果我想帮忙的话，我可以举手示意老师我想说话。 I can follow directions too. I do things the first time I am told. 那我会跟随着老师的指令来一起做。 I also do my best. I think carefully about my work. I take time to do it well.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作业做好。那我会仔细的去思考我的作业，然后花一些时间把它做到最棒。 Rules help me show respect. 那规则可以帮助我向其他人展示出我的尊重和尊敬。 I keep my hands and feet to myself. I won't use them to bother or hurt anyone. 我会管住自己的手和脚，不让他们乱跑乱跳。 AndI ask permission to use things that aren't mine. 如果这个物品不是我的，我会提前征得人家允许才会再来用它。 May I look at that? 我能看一看这本书吗？ Rules remind me to be polite. I say please, thank you, and excuse me. I speak kind words in a friendly voice. Thank you. 那规则也会提醒我一定要有礼貌，我会说请、谢谢、抱歉打扰你了，我会用非常非常友善的声音来说这些和蔼的句子。 I do things to help someone else. 而且我也会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 Rules help make things fair for everyone. When I play games, I follow rules. I wait my turnI let everyone use things. 那么规则可以让很多事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公平。当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我就会遵守游戏规则，我会一直等待着等待着我的顺序的到来。然后呢，我可以让每一个人都使用这些游戏的设施和设备。 If there's a problem, I listen and talk about it or get help from a grown up. 当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了，那我就会倾听，我会说一说我的想法，或者我会找大人来帮忙，比如说我会找老师来帮忙。 Rules help keep everyone safe too. I walk in the hallway. I also use things carefully. 那你知道吗，规则可以让每一个人保证安全呢。比如说我可以走在走廊里面，我绝对不会跑啊跳啊的。 I also use things carefully. 我也会使用任何一件物品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我会保护好它们。 Each place I go has its own rules. 那我们每去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规则。 When I know and follow rules, things usually work out well. 那当我们知道了解了并遵守了这些规则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事情通常都会办起来非常的顺利了。 When I follow rules by myself, I'm being responsible. I'm learning and staying safe. I'm showing respect. 那当我遵守了各种规则的时候，在我心里面我就会有一种责任感。那遵守这些规则可以让我更好的学习，可以让我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且还可以让我展示出来对他人的尊重和尊敬呢。 When we all know and follow rules, it helps us get along. 当我们了解并遵守各种规则的时候，